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27章，我哋而家就单单讲下专家，姓专嘅咧就真系比较少。這个专字点写呢？是分左右结构的，而左上边呢是一个山字，左下边呢是一个而且的而字，在右边呢就是一个叶字，即是一叶子两叶子的叶了，这三部分砌埋的就是一个专字，所以这个专性呢就是比较少的。在中国的上古传说里面呢有五帝，分别是皇帝、帝曲、唐尧、虞舜同埋呢个颛顼，而呢个颛家呢就一直称自己就係颛顼嘅直属后裔。咁究竟係唔係，我哋呢度暂时就唔讲。讲返呢个颛家而家呢个老大道上人呢就称佢叫做玉面阎罗。呢个名真係有啲似武侠小说里面咁嘅嘢。但係除咗用呢一个词，估计都冇咩办法可以形容到佢呢个人啦。关于玉面阎罗嘅事，讲起上嚟亦都不得不叫人唏嘘。专家喺呢一年里面发展一路都比较平稳，特别系喺段家移民咗海外之后，国家呢又一代不如一代，专家就可谓如鱼得水。而呢个玉面阎罗呢是有一套极佳的切功，所谓的切就即是倒斗或蘑菇里面的望文问切的切，亦就即是说观风望水、闻土辨月、闻人摸路同埋切地断影。听讲这个玉面阎罗落斗或蘑菇呢乜嘢都唔带，只係带一支铁签。铁签是盗墓或蘑菇的基本工具，它是将这支铁签插入地下入边。如果下边是有些木头啊、石块啊、砖头啊，咁呢铁签就会传嚟不同的震动和手感。在行的人就是根据这些咁嘅十分微妙的手感来判断隐藏在地下的墓穴。实在是一门需要日久天长才可以领略到的高深技艺。之所以将佢叫成玉面，是因为呢个人嘅外形呢生得特别好。有个关于佢嘅小故事，就话佢有一次同啲朋友出外放松，喺个酒吧嘅吧台上边饮酒。有个朋友开玩笑咁讲，嗱，以你咁嘅条件呢，我敢打到吓，你勾一勾只手指，至少有五个女人会自动送上门嚟。于是佢又向住个吧台勾咗勾手指。结果成个吧台人都向佢行过嚟，连男嘅都有。呢件事係咁传开咗，咁一个趣闻嚟嘅啫。好啦，咁又点解叫佢叫做阎罗呢？咁唔係话佢呢个人係好凶横，而係话佢嗰张面呢靓仔靓到人神共愤，后来有一半个面就被毁咗容。当时这个人攞下个面罩的时候，石吉德先是看到他左边的面，心里面打了个突，好不平衡，心想，哇，这一块面真是太完美了，如果我没有生豆皮的话，我就一定会比他靓仔。点知这个人转过头，石吉德看到他的右边，即时吓了一大跳，心里面即刻有一种幸灾去乐祸的平衡感。只见那个人的右边面全部都是烧伤的痕迹，密密麻麻生晒黑色的肉瘤，粒粒突突，好像被啲乜嘢腐蚀过咁，睇一眼就成身毛管动。石吉德心里面那种不平衡即刻就恢复晒。不过都冇等佢心里面高兴得太耐，佢就即刻觉得有啲唔妥啦。眼前呢个人嘅样貌咁奇怪，唔通佢就係 佢即刻就估出呢个人嘅身份，玉面阎罗。佢嘅原本嘅名就叫做尊锐，锐呢就即係长锐嘅锐。可惜呢个人嘅命运同个名嘅背道而驰，生活得一啲都唔吉祥。咁尊锐系个咩人呢？老北京地下嘅一霸，相传佢啲钱多到点起嚟可以将自己嘅铺头度烧咗，但系佢交代嘅事情就唔可能有赖账咁嘅说法。常言都有讲，有钱能使鬼推磨，而家咁好嘅嘢送上门，岂有不接嘅道理啊？石吉德心谂，尊锐对啲嘢咁上心，肯定系有啲咩来头噶啦。古玩呢一行最紧要嘅就系消息流通，如果要闭门造居，咁啊只能够亏到血本无归嘅啫。佢啊当即旁敲侧击咁打听起上嚟啦。不过尊锐嘅口风好紧，而且佢性格啊怪癖，点都闻唔到啲嘢。事后佢为咗赚到尊锐嘅呢一笔钱，石吉德就下咗好多功夫，喺嗰张富图纸嘅图案上边，向自己各路嘅朋友一路打听，啊，竟然啊真系打听咗一啲嘢。越向下查，石吉德就觉得越兴奋。因为佢知道呢一次自己遇到咗大主顾啦。咁究竟呢件事又系点嘅呢？如果要慢慢讲，咁就不得不提起尊锐最后一次落斗嘅情况。佢呢系专家嘅老大，大部分时间主要都系提供线索、资金、装备同埋关系网等等。由手下嘅掌眼组织人去获斗或蘑菇，除非是有啲乜嘢不得了嘅游斗啦，唔系嘅话佢就好少自己亲自出马嘅。但係有一次，尊锐带咗一批人就去咗四川一个叫做万屈山嘅地方。喺蜀地有原棺嘅葬俗，即係人死咗之后呢就唔埋入土入边。而是在个悬崖上边凿窿，将个棺材放入个岩洞入边。咁万屈山嘅来历就是当地一处悬棺葬群。一眼望入去，高耸入云嘅悬崖上边，全部都是密密麻麻嘅孔洞，因此就叫做万屈山啦。咁喺行程之前，一切都自然极为隐蔽啊，无人可知。所以呢次佢哋去咗万屈山嘅边嘅地方，又揾咗个乜嘢嘅斗都冇人知道。但係自从嗰次返嚟之后，尊锐嘅另一边面就係咁冇咗啦。根据呢半边面嘅伤情，石吉德就推测咁讲，我呢就咁打赌，一定係中咗火流一类咁嘅机关，俾嗰啲腐蚀烧伤出嚟嘅。哎呀，你真系冇睇见啊！佢一拧个面过嚟啊，真系吓咗我几晚都瞓觉发恶梦嘅。我听到呢度啊，用只手敲下个台，示意佢啊唔好跑题，快啲翻翻嚟先。我暗暗咁讲，我对嗰个男人块面啊冇咩兴趣。讲翻正题，佢点解会收呢样嘢？哦，系啊。石吉德就鼠眉擦眼咁啊，接住向下讲。嗰、那个尊锐从万屈山返嚟之后，就开始打听图案嘅呢件事。虽然讲呢盗墓呢系一个大圈子，但系捞嘅层次唔同，亦都有无数嘅小圈子。尊锐自然就唔会去打听到石吉德呢度嚟嘅啦。不过諗嚟可能佢嗰边嘅人际网都用晒啦，都摸唔到半点头绪，所以呢就会揾到石吉德呢啲咁嘅人啦。讲嚟亦都凑巧啊，石吉德有个朋友专门喺内蒙古一带就倒卖古玩嘅，两个人亦都经常见面。石吉德就摸到好耐嘅底，亦都搞唔清呢个图案嘅意义。呢一次佢呢个朋友嚟北京出货，两个人相约出去饮酒，席间呢石吉德就諗起尊锐嘅事。主要是想这样的一块大肥猪肉放在嘴边，但是又没本事吃。 就不由得连连叹气。咁嗰个朋友啊，出于好奇咁问佢出咩事咧，石吉德就将呢个因由一讲，佢呢个朋友就好热心要去帮忙。佢呢位朋友系鄂伦春人。鄂伦春呢一个词咧，就有两种含义嘅，使用纯绿嘅人，同埋山岭上嘅人，佢哋啊信奉萨满教，崇拜自然。咁啊，好耐以前，鄂伦春族咧仲处于原始社会嘅时候，社会内部啊仲未分工啊，只有男女老幼之间嘅自然分工。社会生产呢就以集体狩猎为主，采集同埋捕鱼呢就为辅。50年代之后，鄂伦春人先开始走出森林，从事农耕同埋工业。从个名字可以睇出，呢一个系一个自由嘅民族。佢哋生活喺兴安岭一带，而连绵千里嘅兴安岭上，到处都系茂密嘅原始森林，生长住各种嘅叶松啊、红松啊、桦树、楂树、杨树等等嘅内寒树种，同埋有木耳、蘑菇、秦子豉啊之如此类嘅土特产药材。而喺山林里面更加栖息有老虎啊、大棕熊啊、豹啊、鹿啊、野猪啊、雕狐狸、野鸡等等嘅奇珍异兽。河里面游嘅就係蛙鱼啊、黄鱼啊等等等嘅鱼类。鄂伦春人世世代代就係靠一支枪、一匹马、一隻猎狗，一年四季呢就追逐住呢啲咁嘅象蒲野鹿，游猎喺茫茫嘅林海入边。豆腐听我讲起呢个鄂伦春人嘅来由，不由得嘅惊讶咁讲：哇，纯鹿嗰边嘅鄂伦春同胞，冬天咁可以骑住啲纯鹿去滑雪橇，哈哈，太正啦！仲能够打猎，这个真系我梦想嘅自由生活啊！我讲有机会你可以去嗰边玩下嘅，纯鹿野超点咩都可以坐，打猎就算啦，唔系你打猎，系俾啲动物猎你就差唔多。所以咧，你就唔好同啲鄂伦春同胞添麻烦啦。石吉德呢个人绝对就系认钱唔认人，有钱就系大爷，冇钱就咩都唔使倾，咩满啊、汉啊、回啊、蒙啊、鄂伦春啊，咁样同佢一啲关系都冇。石吉德从心里边就睇唔起呢位朋友，因为喺嗰边嘅交通唔方便，思想又落后，而且鄂伦春人鍾意打猎，崇尚自由，对金钱啊冇咩欲望嘅，所以一啲都唔富裕，合作起上嚟就冇咩油水。因此佢呢位朋友话要帮忙，石吉德亦都冇太为意。佢就随便咁将张图纸放喺个台上，然之后就自顾自啊饮起闷酒上嚟。点知道佢呢位朋友一睇就讲咗句：，这个图案有啲熟喎。咁石吉德一听，心里边就谂：，哇！我问咗咁多嘅同道行家，个个人一见到就好似睇天书咁，冇一个人话见过。呢条友仔居然话有啲眼熟，佢唔系喺度呃人系嘛？那个朋友见到佢唔信，又讲系啊，真系有啲眼熟啊，但系一时之间谂唔起上嚟，你等我好好谂下先。这个应该系喺我家乡嗰边见过嘅，等到有消息我就再联系你啦。两个人散咗场之后，石吉德就将呢件事一路都记喺心里边。每3-5日呢就同呢个朋友打个电话，咁对方呢亦都一个豪爽实在嘅人，一见到石吉德真係咁急，于是就喺家乡里面就四围打听啦，咁真係俾佢搵到出嚟喎。冇几耐，对方就攞咗一条用红布包住嘅嘢嚟俾佢，佢打开个红布一睇，里面係一条剥咗皮嘅木棍，就好似嗰种呢冬天喺大山里面周围都可以见到木棍。石吉德一睇就嬲啦，佢就讲：喂，你点解攞条咁嘅烂鬼木棍嚟困我㗎？咁嗰位朋友有啲不满啦，佢讲：哇， 我真係冒住生命危险将呢样嘢嚟攞嚟俾你㗎喎，你点可以咁㗎？ 生命危险？ 咁石吉德见到佢咁郑重其事咁讲，咁慢慢端详下呢一条木棍咯。一睇之下，发觉呢条木棍仲有油头嘅，显然就唔系嗰啲大山里面随便执㗎啦。睇呢个油头嘅光亮程度，至少都有几百年嘅历史。乜嘢人经常会去玩弄呢一条咁嘅棍呢？跟住佢就再慢慢仔细去睇啦，先发现呢一条木棍上边有好多细细嘅雕纹，上边好似用啲针咁嘅嘢雕绘住各种各样抽象嘅图案，有嘅好似飞鸟，亦都有鱿鱼，亦都有啲似人样，仲有其他好多好多嘅抽象图案都模糊不清。呢个时候，石吉德突然间发现喺嗰个图案当中有一个好微小嘅图案，显然同佢手里面嘅图纸嘅图案一模一样。 吓，就系佢啊！ 石吉德就万分惊喜，即刻问： 呢条木棍究竟攞嚟做乜嘢噶？几多钱可以卖俾我呢？啊，仲有，究竟呢个系咩动物呢？